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亚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d， 辛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d。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你最最钟爱的，在北京，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收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已经来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麦麦麦同学，晚上好，晚上好，周日好。今天呢是2018年的5月6号星期日，哎呀，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呢有没有跟自己的朋友或是家人呢约着一同出去这个透透气儿逛一逛呢？在北京呢最近哈，我会发现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总想呢就出去透透气，总想呢给自己找一些这个让自己呢晃一晃、换换心情的一些时机。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愿意走出去啊，是一件好事情啊，因为最近呢发现。很多朋友天天的这个粘在手机旁边啊，粘在 iPad 平板旁边，那是不好啊，这习惯真的是手机综合症，有没有了解一下哈？像我本人呢就完全没有手机综合症，经常呢非常骄傲的跟朋友们讲哈，这个手机突然没电了，很多人呢就急着找各种充电宝充电神器啊，这个租一个借一个对吧，抢一个，你像我这个完全就没，任由他去啊，没电就没电，是不是刚好可以享受一下没有手机的日子。但是呢在都市生活里面工作的时候呢没手机还真不行，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节目来说啊，很多朋友呢都是通过手机在别的城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在节目的一开场呢问候一下正在外地收听节目的你好不好，今天晚上独宠一下外地的朋友，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曲，让你的 DJ 麦帮你实现你的音乐小小的心愿啊。在节目当中在空中里面贴一个心愿便利贴给你，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的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一并的发上来，就可以呢参加我们的即时的互动了，同时也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一个人听节目也不会孤单，好好的用音乐疼爱你。 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心里也不敢留，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 什么点头，我不懂，连我都不懂我。如果说的太少，爱的太多，有谁能够懂？ 一起来， 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时的是微笑送你走， 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 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浪费的快乐、自由却疼痛，并不算什么。千言万语用尽我的语重，让我整个人 Seems like you're ready for more, more,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夜空。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日晚上10点钟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厅呢，上面看到了今天想到沙发的，我们来表扬一下这位皮卡瑞，恭喜你沙发小扇子扇起来了，和稳坐地板的古多尔欢迎你，以及呢最近心情不太好的拉勾勾，你的怀抱只有我拥有，他说呢希望可以送一首歌给他，很想听呢麦同学版本的凉凉啊，你心情都这么不好了，我再唱一首凉凉给你啊，你是彻底凉了你，这个不好啊，对吧？这个很多年轻人的朋友呢，这都懂这个梗啊，这给大家普及一下哈。现在这个小朋友们，年轻像我们这样的比较清新可爱、清纯的小朋友们，都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就这人凉了啊，凉凉，对，这感情凉了啊，这段感情友谊走到了尽头，有尽凉了，对吧？叫凉凉。所以呢，这个拉勾勾。ID 为拉勾勾的朋友，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可以用音乐帮你呢释放一下，或是可以跟我讲讲为什么心情不好呢，开导一下你啊。新岛今天啊你是第四楼啊，看得很清楚啊，第四楼对不对啊、哦、我现在这个微博上面可以看到第几楼了是吗，那里我又没有发现，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留言留很多的话，我也依旧可以看到，比如38楼，是不是38楼，对，我看到今天的第8楼啊，他说呢今天准时来抓麦先生，点一首歌送给自己，也是要送给自己的，怎么今天这么多人要点歌送给自己啊，安慰一下他自己受伤的小心灵，至今仍然单身的他可谓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一个人依旧觉得要活得精彩，狠狠地对自己好一下，也算是一种特别的情愫，也是一种特别的状态啊。谁说一个人不能精彩，谁说一个人不能听电台，谁说一个人啊，一个人吃饭确实是有点，至少有的时候出去玩，周末跟朋友 party 的时候，看到很多一个人跳舞， 寻找一个去处，回头也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on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explain this. I don't even think I'm gonna try. And that's okay. I promise myself one day.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am. I'ma tell them all. I'ma tell them all that you can either hate me or love me, but that's just the way. I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And that's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天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日好，22:20，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直播间里，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向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的问声好。那同时呢，向我们来回馈互动的在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报道的这位 You 秦凯说，晚上好，麦大哥，我想点一首。你又叫我大哥，永远永远 forever。说想听一首小幸运送给自己。昨天晚上节目当中，我们有播过小幸运哈，那今天晚上还要播吗？他说不管是您唱的还是田馥甄唱的都可以啊，总之很喜欢这首歌。艾维麦他留言说，独宠外地的朋友呢可是要刷屏了哈，不过呢还沉默一下，一个人静静的听你放的音乐就好了。雪莲说才发现啊，我真的是才发现，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这个对吧，我有时候有些这个 ID 呢确实说不出口的时候，不妨就说第十几楼的朋友，对不对？你看第13楼的朋友说，今天晚上刚刚的 DJ 麦在节目一开始说要宠一下外地，没有独宠了。你知道我有时候说话就是你知道听听就好，我想都会宠，只是说今天呢问候一下外地的朋友，因为我知道很多没有在北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但是呢通过网络的收音机，通过呢手机的 apps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他说他要记一下地主之谊啊，准备把这个西瓜冰棍矿泉水嘞全部都准备一下，现在准备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早啊？天气呢还并不是那么炎热，而且下午很热，为什么晚上的时候变得微凉了呢？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换季哈，换季有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啊 上上下下的，容易的感冒。心跳在烈着火用，保护好自己。心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今晚要听什么？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轮回只为挣脱。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我心，我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炽烈的恶魔，破碎的眼泪滴，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眼泪滴，拥抱最后的美梦，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用重获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短暂青春热血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你想你说 失望的恶魔，破碎的眼泪滴，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眼泪滴，拥抱最后的美梦。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一回蝶，拥抱最后的美梦。 让我快乐，让我痛。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破碎的眼泪蝶，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 我是林志玲，新鲜的心，麻辣的麻， 好讨厌，我加 麻辣的，就这个了，就这个， 新鲜的 新鲜心，麻辣的麻，好了， 新鲜的鲜， 啊，鲜鲜鲜，新鲜的鲜，麻辣鲜，好了， 麻辣的鲜， 麻辣的，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鲜辣麦克风 MAI 鲜辣麦克风， 鲜辣麦克风。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

人只有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错过好像因了大家某些群体年纪的缘故，变成了一件在生活里面呢时常会被轻描淡写的事情。明明你就是很爱很爱他，偏偏嘴上说着不情愿，偏偏呢要把所有的伤害都要跟他一起分享，然后在无数个深夜里面咀嚼自己的这一份深情，懊恼过去的一种绝情。嗯，有的时候呢阅历啊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寻找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哈，可能错可能对没关系，生活中的我们呢都是在不断的寻找自己合适的状态，爱情亦是如此，好好爱的时候千万别保留。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听过了李健版本的梦一场，刚刚说什么来着？好好爱的时候别保留，离开的时候不挽留。 本来想着以后 可惜这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秋万昨夜没人跟说泪中我，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

些。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同时呢也是一首应景歌。刚刚呢我们的一位听众留言给我们说啊，今天呢有这个流星雨可以看一看，但不知道到底是从哪一个方向看。好，总之如果呢可以仰望天空的朋友，不妨呢来找一下今天有没有流星雨划过哈。好了，谢谢你哈。这啊，你是点了一首星雨心愿吗？还有这位第30楼的 Will 开心果，他说呢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当然要点歌点歌，很想听一首给你们，曾听着这首歌曲结束过自己的单身生活，也希望呢每一个收听麦麦周末夜现场的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用一首歌曲结束单身还很特别哟，而且我相信每一首歌、每一个旋律的背后都会有一段记忆，属于你的那首歌今天晚上要不要听？ 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着念的都是我们，你付出了几分，

走，留下我那么多，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强求，一连等了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不好再听着，一楚楚可怜，看见难得的相见，可见满桌不换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消灭，困难的我两不相欠。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块发不动我的肉，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得的相见，特价满桌不换那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消灭，换来我们两不相欠。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说到了今天的应景歌，虽然呢在直播间看不到天空以及呢划过的流星雨，估计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丝丝的这个划过的痕迹，对不对？流星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在我肩膀，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新浪麦克风，有麦最轻松，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发现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世界变得怎么样？

的候鸟。牵着我懵懂的苍老，但我真的能当得了这世界汹涌的浪潮。 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现场的主题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主题了，怎么突然间聊到了关于孤单或是单身的这样的方向的话题呢？是不是之前的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题当中的同学呢，哎，很凑巧的聊到了这个关于单身的话题。单身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这首歌恰巧又叫做落单的候鸟，又是一个跟单身有关系的歌曲啊。好，23:36，我们来看一下正在线上互动的同学们。好，哎呀，这个艾维一呢，他今天想听的这首歌曲啊，失恋阵线联盟再播的话，就真的变成这个单身了。没有，我觉得单身啊和告别单身都是一种选择和一种情感的态度，乐意就好，我乐意啊。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很小只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享受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一马弹奏，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哦，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度假宇宙，抱着你倘若无人尽情舞动。我非常乐意为你做任何任何的事情，乐意 I said 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直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 DJ 麦同学，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跟大家限量见面。我们的节目呢变做了周末的夜现场，但是很多同学的留言呢总是散发着一种气息，是说这个麦同学，我们分分钟钟都想听到你的声音，怎么办？不知不觉的又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分分钟钟都有好音乐的陪伴，都有 DJ 麦， 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

两首温柔系的女声，而且呢演唱的粤语粤语的曲目《生命树》来自吴雨霏，是我们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播歌送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唯一哦。好，看到了23:53的众多同学正在麦家族报道中，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直接关注麦家族 My Home， 同时也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就可以了。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人全够了，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十年了，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 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